精神不错嘛。 陈果说着话走进了房间，听到方瑞如此的嚷嚷声，他的心情忽然一下子好转了许多。 一大堆人围在这儿，就没人给我带个早餐啊？ 方瑞愤愤不平。 给你带了报纸啊。 陈果扬了扬手中的报纸，特意将头版朝向方瑞的视角。标题是那样的显眼，方瑞一眼就扫到了，眼睛当时就一亮，但很快就又装着若无其事，一脸大哥是见过大场面的表情，不屑地说了一句： 这有什么呀？ 方瑞没有赖在床上，到底是坐在电脑前进行的电子竞技，虽然说也会疲劳，但是要说累到下不了床，那还真不至于。陈果把报纸随手搁在一边床上，而后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方瑞的气色，觉得和平时好像没什么区别。其他人在他来之前也和方瑞有过交流，此时一堆人聚在这一间房里着实有些挤，于是打着招呼三三两两地开始离开了。 需要帮你叫个早餐吗？ 陈果这时问方瑞。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出去溜达，顺便也就吃了。那行，我也不打扰你了。 陈果没有再问方瑞怎么样行不行一类的话，和其他人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就离开了。方瑞站在窗边，身旁的桌子放着陈果留下的报纸，板头朝上，正被斜照进窗里的阳光打了个正着，大标题的几个字被照得有几分刺眼。方瑞低头看了看，没去拿，只是笑了笑，随即就扭头望向窗外。天气真的是相当的好。上午星星没有什么安排，试想一场激战后的大家想多休息的就尽可能的休息一下，下午则安排了战术会议，不是要做什么高强度的训练，只是对刚刚打过的比赛进行一下复盘。这是职业战队在每一场比赛后都会做的事，而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却会遇到重复对手的赛事里，复盘更成了一种极高效的调整方式。在复盘过程中总结上一局中的得失，顺势部署下一局的一些战术和思路，都会显得特别有针对性，比起常规赛里的复盘是有着不一样的战术意义的。于是下午一点半，星星的诸位准时出现在了租用酒店的会议室。比赛的录像文件叶修这边自然早有准备，看到人都到齐了，也不多说废话，直接就用投影开始呈现比赛了。 我们先看团队赛吧。 叶修说着，投影幕上先出现的是这轮比赛的团队赛。 就以最初来看，轮回的进行， 叶修在画面上将轮回骑手队伍分成两队，周泽楷、江波涛、孙翔三人先行，吕博远保护方明华在后的结局点了点后说着。 很明显就是针对这端高点进行的部署，然后之后的变化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而这一阶段发生的意外是什么，我想也不用我赘述。 这里的意外自然是说的是叶修对周江孙三人做到的一拖三，这事儿是叶修做到的，但此时复盘回顾时口气没有谦虚也没有炫耀，很寻常的就事论事的口吻。 这部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轮回这三人的攻击协作方式，这是我们研究过很多次的内容了。 当然很多次，不止星星，联盟中任何一支志在冠军的队伍都绝对会把这当作是十分重点的研究课题。对于这一内容不敢说完全吃透，但至少都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最深刻的解读。这时说是在看这三人的攻击方式，但事实上更多呈现的已是叶修对于这三位所组织攻势的应对。这些都是叶修做下的，他当然最清楚不过。不过这时候能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思路上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角色不同，职业技能不一样，一样的状况应对起来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只有把思路上的东西理解了，才能举一反三，运用到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当中去。 时而叶修讲述，时而有人提问，有人发表看法，讨论乃至争论。陈果静静地守在一旁，星星的战术会议他一直坚持参加，最初还会高高兴兴地发发言，提提问题，讲讲他的看法。但是渐渐的，他开始像现在这样，只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其实相比起最初，陈果的见识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他现在如果发表看法，恐怕反倒有很多地方能说到点子上。但是陈果不说，因为他所想说的东西，大家从来没有漏掉过。看看唐柔，两年前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但是现在时不时都能说出一些自己思路都跟不上的见解了。要说一点惆怅也没有，那未免有些假。陈果心里也是十分期待自己也能是一个职业选手，能和眼前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在场上战斗。只可惜现实如此，他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打点好场外的一切。有点小失落，但是不值得垂头丧气，因为陈果无比清楚自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们的梦想，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来都没有将他抛下，他们始终是绑在一起的。两天后的最终战，大家要加油啊！陈果在一旁默默地给大家打着气，他这时候一点都没有去想方瑞最终战能不能上的问题，因为就像叶修早上和他说的那样，不管方瑞上不上，他们的目标不会变，他们要赢，他们要冠军。盘复继续着，陈果就这样一直在一旁默默地守着，直至结束。 晚上大家是想自己安排，还是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陈果问。 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摆庆功宴不是太好，让媒体发现了会怎么写我们啊？ 魏琛说。陈果瞪了这老家伙一眼，虽然是在胡说八道，但也算是说出了那层意思，他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活动。 大家随意吧，想服从老板娘安排的就跟他走。 叶修说道。陈果又瞪了叶修一眼，这都是什么话呀？随意服从安排，这好像是相反的两个意思吧，怎么就能扯到一去了呢？莫凡第一个就走了，对于扎堆的事儿，他总是特别没兴趣。然后是罗吉和乔一帆一直在讨论着什么，然后安文义也凑了上去，三个小年轻一边商量着什么，一边就也离开了。包子也准备往上凑来着，结果被魏琛给抓住了，说了点什么后，包子顿时兴高采烈的就跟着魏琛一起去了。 老板娘，你知道的啊，我上一场非常辛苦，我就先早点回去休息了。 方瑞貌似十分乖巧似的，还过来和陈果打招呼。陈果除了说去还能说什么？到最后就剩他、唐柔、苏慕成加叶修三男一女。叶修在那儿整理着资料，虽然也没有要服从他安排的意思，陈果也早已放弃组大团圆了，这次倒是他先给几位打招呼要跑，随后唐柔跟着他一起离开了。只剩下两个人，苏慕成站到叶修身后，看着他把之前折腾过的那些录像文件啊、截图啊等等之类的东西重新分门别类的整理好进行保存。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你是说方瑞吗？ 不啊，我是说你，你怎么样？ 一直在操作着的叶修明显停顿了一下。 我？还好啊。